不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04年陈绮贞的一首歌《旅行的意义》。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可能你也许不是特别的熟悉，这是来自一个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是1993年香港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如来神掌再战江湖》当中的插曲，由张学友和周慧敏联合带来的《留住秋色》，讲秋天的歌啊。这首歌呢，作词是简宁，简宁呢作曲的歌像《水中花》，而作曲呢更有名了是顾嘉辉。顾嘉辉呢可能是最多的有名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或者是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的创作者，像《万水千山总是情》《上海滩》《英雄本色》《射雕英雄传》等等，这些歌呢都是来自顾嘉辉的作曲。好，接下来就来听听张学友和周慧敏联合带来的《留住秋色》。 留住每一分秋色，像情意火焰，在你心窝中轻轻渗。 忘掉每一个失意的故事，星光中抱紧。 留住每一天清空，像无尽的梦，在你思忆中轻轻吻。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步近， 怀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世俗情我。 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颗星星，在无尽黑夜，倦透心窝中轻轻吻。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步近。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步近，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世俗情我。 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颗星星，在无尽 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步近。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广东歌呢，是来自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晓东1998年《感觉贴心》当中的歌曲《贴心》。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黄中原作曲。而黄中原著名的作品呢，就是为郑中基写过那首《绝口不提爱你》。 看你远离，我的心像座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7年蔡依林的歌曲《日不落》。这首歌呢，现在在 KTV 当中呢，还是很多小女生喜欢点到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17岁女生的温柔》。《生命中的精灵》是1986年李宗盛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在当中呢，他把毕生就当时他所能累积到的各种经验写入到歌曲当中，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呢是一个个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故事，而这首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呢也是如此。 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 我才像17岁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17。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美的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美的的。我猜想17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这是来自李宗盛的17岁女生的温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潇洒的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强的版本，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凤飞飞，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像高胜美、李玲玉，而张强呢，第一次翻唱这首歌呢，是在1987年。 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再想问你为什么。夏日风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命，新的恋情，所以我将会忘记你的悲。

笑。